盘子挑江山，一夜一儿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却无悔，是谁的千娇百媚，叫人生死相许，相依相偎，是谁的俗世珍贵，留下老燕纷飞，断肠的泪， 断肠的泪， 默默默到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求来求去那堪追，错错错在酒不醉，人人自醉，蝴蝶恋花，花恋谁，默默默问一声情缘能几回，缘来缘去缘成灰，错错错在爱过方知情滋味，尘有爱花更美，往事一去不复回，是与非谁理会，自古多情总伤悲，原来生再陪你干一杯，是谁的千娇百媚，叫人生死相许，相依相偎，是谁的俗世尘归，留下老燕纷飞，断肠的泪， 断肠的泪， 默默默到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求来求去那堪追，错错错在酒不醉，人人自醉，蝴蝶恋花，花恋谁，生情缘能几回，缘来缘去缘成灰，错错错在爱过方知情滋味，红尘。